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2日劳顾会达共识，连续受雇放宽为4星期，合计工作68小时。 本港去年零售销售按年增长16.2%。 消防处指去年全年火警达36000多宗，按年升3.8%。 欧盟特别峰会布鲁塞尔举行，农民场外摆放拖拉机示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2月2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呢个俗称418嘅雇佣条例连续性合约嘅规定。所谓418嘅规定咧，其实喺90年代已经系开始，1990年6月推行嘅咁。嗱，雇员连续受雇于同一个雇主吓满4个星期，以及系每个星期咧工作满18个小时咧，就可以享有一啲嘅雇佣福利咧，系法定嘅雇佣福利，包括咧就系有薪病假、休息日等等。咁不过劳工界咧多年嚟都批评啊，呢一个嘅做法咧，有机会令到一啲雇主咧系滥用一啲嘅漏洞啦，去剥削一啲零散工。例如啦，其中一个星期系做唔够呢个18个钟头，就可以避开呢个418嘅福利啦。咁所以都要求咧政府检讨嘅，倾咗好多年噶啦。咁嗱，政府喺2013年咧曾经系提出一个检讨方向，并且系咨询劳雇会，不过就未能够达成共识啊。咁啊，现届政府咧就喺前年嘅施政报告咧有重提到检讨418嘅。咁喺前年年底劳雇会讨论嗰阵咧，就劳资双方委员都同意系改用4个星期作为一个总工时嘅计算基础。咁其后劳工处咧抛出个4个嘅工时门槛方案嘅，咁分别咧就系建议准许雇员咧喺4个礼拜之内做够72小时、68小时。64或者60小时去睇一啲嘅方案啦，咁就是、符合嗰个连续性合约嘅定义。咁最终寻日就达成共识啦，喺劳顾会入面，咁啊将个规定咧放宽到系4、6、8，即系讲紧4个星期作一个嘅总工时嘅单位，入面做嘅68个钟头咧就可以享有一啲嘅法定雇佣福利啦。咁自己点睇18-7-2-3啲，尤其是对于啲兼职啊、零散工啊，特别可能影响大一啲啊。请你有位嘉宾同我哋倾，劳雇会雇员代表亦都系工联会副理事长林伟光，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林伟光，可唔可以讲下点睇今次呢一个嘅叫放宽啦？咁同埋都同大家先讲下先。一般嚟讲，系咪都多一啲嘅兼职或者系零散工，系未必达到一个418嗰个嘅要求嘅？一般。 其实而家以我哋工会听到嘅反应咧，其实唔少嘅零散工咧都冇嗰个418要求嘅。咁所以当我哋去年年底有消息讲过话劳雇会会重新拎出嚟再讨论418嗰阵咧，都有唔少嘅兼职零散工咧都同工会反映咗唔同嘅意见。大体上咧都系好希望咧系可以进行呢个修改，去堵塞漏洞咧，等佢哋可以享有翻一啲应该有嘅员工福利咁样。 嗱，今次呢一个嘅418啦，估计可能对边啲行业啊系特别影响大啲咧，又可能会即系边啲福利系对一啲过往冇呢啲福利嘅兼职嚟讲系特别重要咧。 而家咧主要我哋初步听得多比较就系零售啊、飲食啊呢方面咧系比较多嘅。咁而喺叫做418咧，其实喺连续性合约底下所保障多啲嘅范围咧，咁可能系有啲叫做有薪嘅年假啦、长服金、遣散费啦，或者系疾病津贴啦等等呢啲咧，都系如果唔踏入418嘅话就冇保障嘅。 过往系咪都系可能有啲嘅做法，好似头先我喺开场嗰阵咧形容咁，要4个星期咁啊，每个星期18个钟头咁，但系个有啲雇主可能就即系所谓避开呢一个规定啦，就可能其中一个星期嘅工时咧就做唔够18个钟咁，定系点啊？你了解到个情况系点样嘅？ 其实都系同主持你讲咧，都系相约嘅。咁以往咧都系主要可能喺4个礼拜入边咧，可能头3个星期咧就翻工嘅时间咧就冇限制嘅。但系去到最后一个礼拜咧，可能索性唔使翻，或者真系好慢就翻到17个钟。咁样咧，我哋发觉呢种情况咧，都系故意规避咯，故意规避咗呢个连续性合约嘅保障。咁就甚至乎而家我哋听到有啲某大型嗰啲连锁机构都系用呢种嘅方式。 嚟到去聘请兼职嘅。 OK， 咁而家变咗做四六八啦，以四个星期作为一个总工时嘅计算基础啦。那个好处系啲咩？同埋点睇今次争取个幅度咧？因为头先都讲到曾经系谂过四个方案啊嘛，72、68、64、60，而家就喺68呢一个小时做咗落墨嘅。点睇呢个争取幅度咧？ 其實我哋勞工界咧，對於呢個檢討418咧，都已經討論咗好耐噶啦。咁其實2000年開始都已經討論咗咧，咁檢討咗唔同嘅方案。咁有時咧，可能就之前就曾經提過話，會唔會全部唔計，即係唔使用時間限制啦？凡係員工都可以按比例享受啦，等等。咁最後咧，喺去年年底我哋先至形成呢個共識，就係、是、啊，我哋俗稱叫掹走個一。咁樣咧就係、是、連續四個禮拜嚟到睇嗰、那個總工時嚟到去按比例俾翻嗰個僱傭權益咧，我哋嗰個覺得叫做相對合理嘅。咁其實喺討論嗰陣咧，喺去年我哋2023年七月份開會嗰陣咧，本身咧我哋一聽到政府有四個方案嗰陣咧，我哋其實希望期望咧係可以提高啲嗰個門檻，即係其實個時數係要降低啲。咁樣咧，即係譬如可能六四啊咁樣，我哋都希望可以睇下會唔會考慮，因為我哋按政府提供嘅數據咧。应该那个可以受惠的员工的范围会大一点的，但是平衡各方啦，还有在会议上面我们经过多番讨论之后呢，最后才得到这个共识的结果样咯。 嗯，所以68个钟你们觉得是满意的，因为就应该照你应该是越低门槛越好啦，即以这四个小时，即72、68、64、60这四个方案来讲，应该60是最好的嘛。那你们现在都暂时满意今次这个争取的幅度的，是不是？ 我哋覺得係可以接受咯嚇，你可以接受嘅，但係未盡善盡美，因為始終咧喺如果用時數嘅話咧，我哋估計可能都會有唔同嘅僱主，可能部分一啲比較僱主咧，可能會刻意去規避呢、這個情況都在所難免嘅嚇。 嗯，所以我就想了解啦，頭先你提到啊，仍然可以刻意規避，係咪真係好似政府所提話？譬如當時提四個方案，如果講到68个鐘咧，係話會有大約10000人到受。你自己仲睇系咪都系10000人到系真系受惠到咧？如果你咁讲，其实四六八一样可以规避噶，啲人可以用四个星期为单位，但可能就安排到嗰个员工翻到67个钟，咁唔够68个钟，咁一样系咪可以规避到呢样？ 如果雇主真係用呢個方式係真係可以規避到嘅，但係我哋結合翻而家嘅情況咧，因為始終而家勞工嘅要求係需求都係要，咁同埋我哋聽到咧，其實本身雇主都好想請翻員工嘅，咁我哋覺得如果有多一啲嘅薪酬保障或者係一啲福利嘅話咧，我哋覺得可以吸引多一啲或者用好啲我哋個勞動參與率，提高翻啲婦女啊或者中年就業嘅話咧，咁可能係有。反而是有助，咁有啲本身之前唔翻工，而家嚟翻打翻工嘅人咁样嘅。 嗯，所以你自己有冇评估过？其实系咪真系好似政府所评估咁嗰个嘅受惠人数咧系有大约10000人？你哋劳工界嘅睇法系点啊？ 我哋自己個別評估咧，就好難預計，而家都好難預計嘅。但係都希望咧，可以去到咧政府所講10000或者1万以上咁嘅情況咯。 嗯，會唔會真係即係所謂變咗418變咗468之後，會真係吸引更加多人係投入呢個嘅勞動市場，即係由散工變長工咁？會唔會係咁咧？係咪真係咁順利會係咁咧？又？ 我哋期望提高咗保障之後咧，可以嘅，但可能都要仲係喺宣傳方面要講多啲，因為事實上咧，我哋工友接觸入面咧，都唔係話好多明白嚇、啊，我打散工嘅啫，乜有呢啲嘅咩咁樣講？咁其實對於以往418嘅界定有冇呢啲福利咧，本身工友都唔係話好熟悉噶啦。咁所以咧，我諗期望如果真係當呢一個共識出咗，而政府嘅條例又執行咗之後咧，咁可能要做多啲宣傳，咁樣就有助咧，我哋多啲顧。雇员或者工友咧，知道原来打散工都可以有翻新嘅福利，咪会出嚟翻工咯。 Okay. 即系大家都惯咗打散工，系冇一啲嘅法定福利啦。咁 系啦，而且而家同埋而家嗰个雇佣模式咧，都未必讲得好清楚，话我哋系咪一个雇佣嘅关系啊，等等咁样。咁所以呢方面都要多啲宣传嘅。 嗯，不过头先都讲，其实呢个418嘅即系措施啦，其实都几十年噶啦。咁点亦都中间头先都讲过，喺劳顾会都起码已经喺2013年系有再检讨过，有倾过，不过就系唔成事嘅，冇一个共识嘅。点解今次系咁成功喺劳方资方大家都算系叫做倾得埋咧？有啲咩唔同咧？同过往系？ 我哋覺得呢今次嗰個可以傾得埋行得埋呢，一個就係大家都係好想去理性客觀去點樣提高嗰個勞工保障。咁因為都希望提供勞工保障之後呢，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市民啊嚟到出返嚟就業啦，呢個大家都係共同嘅希望嚟嘅呢個。咁、另外就係喺政府呢方面都真係好大力嚟到去主動嚟到去同我哋雙方呢去到溝通，同埋亦都係做咗唔少嘅簡介會或者簡說會嚟到等我哋充分認識下究竟點樣可以大家一人行前多一步嚟到達成呢個共識咁樣囉。 有冇話再諗住下一步係點呀，即係可能未必係短期內啦，但係就住418呢個嘅政策，你哋會諗住下一步會再爭取到點，會唔會可能喺嗰個工時嘅要求嗰度再進一步係下降呢？咁 我想暂时工时的要求呢就未必会争取下降住，但是我们呢会期望呢可能那个推行的时间啊，或者是不是可以如期呢在那个按那个程序去尽快推出这样咯。那因为就算在劳顾会有共识之后呢，那相对应该还要有一系列的行政工作要做的。那譬如可能要交去立法会啦这样。那我们都希望呢其实立法会的各方同仁呢都可以重视我们劳顾会的共识呢来到去等这个执行可以尽快咯。 OK， 好啊，唔该晒林伟光，同你倾到呢度先。林伟光咧就系劳顾会雇员代表，都系工联会副理事长啊。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劳顾会嘅雇主代表，都系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陈伟聪，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陈伟聪。头先讲到话418啦，以前一路叫418嘅，咁就而家就有一个新嘅共识啦，就变成468，就四个星期嘅工时门槛，咁啊做够68个钟头咧，就有一啲嘅雇员福利啦。咁点睇今次呢个改动咧？有一个咁嘅共识咧？又 其实我哋喺劳雇会里边咧，定时咧都有审视呢一个议题嘅。咁就住头先大家都有讨论过咧，喺咁多年里边咧，我哋都有作出唔同嘅角度去宏观去睇呢件事。咁直至到琴日咧，大家咧就有一个共识。咁其实成个共识咧都系我哋由官啦、劳方啦同雇方咧，大家协商达出一个认为比较可行，对现阶段劳工市场嗰个嘅压力咧，系应该有啲帮助而作出呢个决定嘅。 你讲到呢点，我想问啦，都提到过去咁多年其实都有倾过啦，中间点解今次会咁成功，系劳资双方都达成到一个嘅共识咧？ 我相信是真的，我哋喺勞顧會咧，頭先阿林偉光委員都有提到啦，係我哋三方努力協商嘅。因為就住而家成個香港經濟嘅環境嚟講咧，我哋係盡最大嘅努力，係希望將個經濟咧恢復嘅。咁尤其是喺而家勞工市場咁緊張，你知道咧，其實而家勞工短缺嘅問題非常之嚴重。我哋勞工處咧已經做咗唔同嘅動作。亦都知道唔能夠用一種嘅方法、一種嘅方式可以去幫到呢一個勞工市場即刻揾到好多人。咁所以之前我哋有輸入勞工啦，呢一次諗住亦都係借助呢一次嘅連續性合約工時嗰度咧嘅改善咧，嚟提升翻我哋嗰個嘅勞動力，釋放多啲勞動力加入我哋呢個勞工市場。 即係你即係覺得個資方嚟講咧，就覺得個目標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人去投入個勞工市場啦。係咪真係做到咧？即係有啲人個吸引力係咪咁大咧？首先啦，啲人係咪了解有呢個咁嘅新政策啦？第二就係就算你變咗做呢個468咁，係咪即係啲人都咁想做？即係由零散工變成長工咧？而家好多人都係反而係想做零散工多啲噶嘛？對於係變成個勞動力嗰個吸引力係咪真係咁大咧？又？ 首先咧，我哋覺得咧喺整體勞工市場咧，長工嘅僱員咧係為主力嘅，亦都係佔大多數。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個影響唔會太大。咁而呢一個嘅動作又希望咧吸引到多一啲嘅人咧投身翻落去一啲長工，尤其是咧我哋見到好多工種咧，其實都希望請到長工嘅。咁當然喺現世代咧係多咗一啲做散工或者係短拍餐形式嘅僱員嘅。咁就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咧不嬲都係想由勞方同埋資方咧有一個良好嘅工作關係，令到佢哋睇到咧，其實咧我哋都係不斷咧喺度優化緊咧佢哋嗰個待遇啊。咁希望咧令到嗰個嘅僱員方能夠睇得到 重新考慮多啲投身翻入去個職場裏邊嘅。 OK， 嗱，我講下唔同議員嘅意見啦。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就話：經濟嘅即係本港經濟嘅復常不符預期，就近月嘅經濟環境都令人憂慮。零售業嘅生意咧受到港人北上影響啦、消費啦同埋旅客減少嘅影響啦，唔同意而家檢討同埋修改418嘅規定，覺得唔係一個合適嘅時機，都提到一啲嘅公司成本壓力好大啦。如果再增加部分兼職員工嘅福利咧，壓力更加大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咧？即係作為僱主代表嚟講， 其實我哋僱主方咧，喺呢個議題上咧都係戰戰兢兢嘅，因為咧我哋同頭先你提到阿趙宇嗰個嘅睇法咧係類同嘅。因為我哋都好擔心而家嘅經濟咧，仍然處於喺一個低迷嘅狀態，前景亦都非常之不明朗。咁、但係有及於我哋喺唔同嘅角度，同埋唔同時間喺度會開會，係知道勞工短缺嘅問題係非常之嚴重。我哋係有需要用唔同嘅方式去幫助更多嘅僱員咧，再重新投入去呢個勞工市場。所以咧喺各方嘅條件權衡底下。我哋覺得暫時呢個決定咧，係合適嘅。當然喺時間上，我哋喺僱主方係重新提出咗，喺我哋嘅會議上高都係重新提出呢一個時間上嘅問題，係需要去重新即係去考慮係咪最好嘅時間。咁就呢一方面咧，我哋係有提出過嘅。 即係意思，你哋覺得未必係即係就算有共識啦，都唔好盡快推，因為而家經濟環境唔好，係咪咁？可能都等一輪。 係啊，我哋係有提出呢一個論點嘅。 嗯，諗住預計等到幾時推先至合適咧？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冇一個水晶球，冇可能知道前景係點。咁、但係就而家嘅數據嚟講咧，我哋係有啲擔憂。咁但係因為頭先阿林委員都有提到啦、我哋仲要經過立法嘅程序啊，所有嘢咧都需要一啲時間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政府能夠喺唔同嘅政策啦、各方面咧都幫助我哋業界咧係將個經濟盡快去提升翻啦。咁其實各方面我哋都希望係向前行嘅。 其實是哪一類的福利對於即係企業啦、公司的開支是特別大呢？如果是有呢個468之後，有薪病假啦、有薪年假啦、休息日等等啦，其實哪些是真的咁大開支呢？ 其實總體咧，樣樣都是一個成本嚟嘅。咁因為我哋喺各行各業咧都有需要請到一啲嘅短暫或者 part time 嘅員工嘅，咁、就呢一方面，如果嗰個工時短咗啦，咁我哋都要揾其他人去彌補翻嗰個職位，咁、所以咧就所以嗰、那個成本壓力係絕對有喺度、但係我哋嘅希望係有生意做啦， okay. 有生意做嘅時間，我哋唔怕請人噶嘛。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喺我哋業界咧都會盡我哋一切嘅能力咧，係做好自己本分，希望嗰個經濟咧有所改善同提升。 Okay. 其實有幾多員工係真係嗰個工時係高過68小時，而以往係可以用418嘅方法係所謂規避咗啦。咁同埋理論上今次468你都可以將個員工咪翻攞七個鐘咯，四個星期咁，係咪都可以避免呢個問題咧？避免福利嘅問題咧？ 我哋唔會講係避免嘅，因為我不嬲咧都係覺得咧應該係勞方同埋僱主方咧係互相有一個協調嘅機制，大家去傾嘅。咁頭先你提到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喺呢一個統計處嘅數字咧，我哋大約今次受惠人數咧估算大約喺10,000到11,000人度。咁頭先我都講咗啦，其實我哋唔係靠一個政策去幫助提升翻我哋勞工市場而家呢一個咁嚴重嘅問題，我哋係多方面嘅。 OK， 好啊，唔该晒啊，陈伟聪，同你倾到呢度先。陈伟聪咧就系劳雇会雇主代表，亦都系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啊。讲到418嘅呢一个连续性合约嘅规定啦，而家就变成468，以四个星期咧为一个单位，做够68个小时就有一啲嘅法定福利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欧盟27国领导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特别峰会上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在欧盟预算内在未来4年为乌克兰提供合共500亿欧元额外援助。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有关援助将为乌克兰提供稳定、长期和可预测价资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话，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快将两周年之际，欧盟这项协议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强而有力的信息。他又认为，欧盟通过援乌协议可以鼓励美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米歇尔亦都认同欧盟的决定向美国纳税人发出的信号，表明欧盟已经承担自己的责任，而欧美必须展现领导力以及是可靠和可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就前列腺癌诊断和入院未有提前通报总统拜登和高级幕僚一事致歉。奥斯丁在秘密住院之后举行首次记者会，他承认未有正确处理通报问题，强调未有事先向白宫或者公众通报诊断结果是出于私隐而非保密考量，但他从未指示任何职员就他入院一事保密，亦都不清楚副防长希克斯暂代他的职务时获得什么信息。奥斯丁说，诊断结果对他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当时第一反应是保密，强调自己非常注重私隐，亦都不喜欢因自己的问题令其他人增加负担。不过他认同美国人民有权知道领导人是否面临影响履行职责的健康挑战，而他应该向总统拜登通报诊断结果，他应直接向拜登道歉。阿根廷球王美斯率领的美职联球队国际迈阿密今日稍后抵港，星期六傍晚在香港大球场公开操练，星期日与香港队踢表演赛，警方将于星期六下午两点起在大球场附近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警方表示，预计星期六日每日将会有40,000人前往大球场参与活动，因此届时会将大球场一带列为行动区域作人流管制，没有门票的市民将不能够前往大球场附近范围，包括加路连山道、东苑道、棉花路一带，有需要前往这些地方其他场所的人士将不受影响。警方说，赛事结束之后，球场内有机会实施人流管制，市民需要分段离开。警方表示，由于球星出入的地点道路狭窄，为安全起见，不鼓励市民做出追星行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36,180，啱啱跳咗系36,175点，升1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5.94美元，卖出2056.56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2，英镑9.976，瑞士法郎9.126，澳元5.148，加元5.847，新西兰元4.81，欧元8.509，每百日元对港元5.3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22。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有两阵微雨。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潮湿，随后两日天气稍凉，农历新年前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九龙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噶，咁影响到而家狮隧出九龙啦，就比较车多啊。龙尾排翻去新田围村嘅。咁再重复多次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啦，九龙出口咁影响到而家狮隧出九龙啦，开始慢车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啦，大老山隧道 大老山公路去回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较早前近住海悦酒店的意外清理好，但是现在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又发生交通意外，所以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元洲仔的，就是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返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元洲仔。咁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意外就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龙尾咧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电话机楼啊，就系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东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慢车，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挤塞，现在出九龙方向去到马场，去上水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当年嘅报道将我塑造成一个英雄，我成为其他人眼中钦佩同敬仰嘅对象。我根本就冇呢个资格，我唔配。 当年地震之后嘅情况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你有冇试过见翻一个好耐冇见嘅人？ 我都唔知系感动定系感触，总之多谢你。 我都多谢你。咁我哋拜拜啦， 拜拜。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五支旗杆等第十章压轴篇，星期六晚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4年2月2日。劳顾会达共识，连续受雇放宽为四星期，合计工作68小时。 本港去年零售销售按年增长16.2%。 消防处指去年全年火警达36000多宗，按年升3.8%。 欧盟特别峰会布鲁塞尔举行，农民场外摆放拖拉机示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8:39啦。头先讲到418啊嘅雇佣条例连续性合约呢个规定啦，咁啊，寻日喺劳顾会就有一个嘅共识噶啦，会规定将规定咧放宽为468。咁如果咧系修例日后获得通过之后咧，意味住雇员咧只要喺4星期之内系为同一个雇主咧系工作啦、做嘢啦，满68小时咧就可以获得咧有薪病假等等嘅一啲法定雇佣福利嘅。18-7-2-3-1-1会唔会真系吸引咗更加多人投入劳工市场咧？零散工都可能变成一个嘅长工嘅类似嘅形式咧，有一个嘅法定嘅雇佣福利嘅。18-7-2-3-1-1，政府发言人咧，寻日都有回复，话有关嘅修订咧，有助加强保障较短工时雇员嘅权益。稍后会向咧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汇报结果，并且开展修例工作。完成草拟之后嘅修订草案咧，会提交到去立法会嗰度审议嘅咁。另外，我哋都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稻苗饮食专业学会会长全民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徐文伟。今次咧就头先都讲到呢个四六八啦，日后修例咗之后就会直接都影响到一啲雇主噶咯，可能都不如讲下而家饮食业界嚟讲，大约有几多雇员系所谓一啲兼职或者炒散嘅形式嘅工作，即系未必有一啲嘅法定嘅福利嘅咧又。 其实而家我哋飲食业呢散工呢都系好普遍嘅，可能占整个市场呢都三至四成啦。其实散工有两类型嘅，喺我哋业界第一类型呢就系、是、我哋叫做炒散，真系炒散啊，譬如有啲酒店啊、酒楼啊，可以接到婚宴啊、大嘅酒席啊，咁佢就需要一啲大量嘅炒散工呢去帮助去完成嗰日嗰个宴会啦。咁第二类型呢我哋就系叫做长期嘅兼职，或者我哋行内俗称呢叫做师奶间，即系佢每一天咧可能翻三至五个钟或者更短嘅工时，就系喺屋企附近，咁啊上完班咧放下班咧就翻去照顾屋企啊，照顾家庭咁样嘅，咁有呢两类型嘅叫做兼职咯。咁、后者嗰只咧就通常咧都绝大部分咧都跌落去旧有，即系我哋而家行紧嘅四一八嘅嗰个保障嘅，因为佢可能每个星期每一天翻五日。咁就四个钟，咁就二十个钟，咁佢享有一个长工嘅福利咯。 所以就变咗头先第一类，即系炒散嗰类咧，就未必系可以符合到四一八嘅规定，而过往系冇呢一个嘅法定福利啦，系咪咁啊？ 冇错，如果第一类咧，就譬如接到譬如一年尾旺季，咁有好多婚宴嫁娶啊、商务宴会等等咧，就需要一啲大量嘅散工啦，咁样咯。 咁如果由四一八变成四六八嘅话，系究竟有几多人系受惠咧？就咁睇，系咪第一类嗰啲有机会变成系有一啲嘅法定福利，定系都系睇一啲啲人咧？就 其实都系睇佢嗰个机构嗰个类型嘅，不过会产生咗咧，由四一八变四六八咧，就会产生咗几个现象嘅。咁第一个现象咧，即系我哋讲极端啲啦，即系而家其实四一八变四六八咧，就四一八嘅时间咧系要连续四个星期啊嘛。举个例，我头三个星期我翻够，每星期我都翻六十个钟。举例，第四个星期咧我就唔翻啦。零小時咁就唔會跌入四一八呢個規定，而嗰個僱員咧就唔會有長工嘅福利，咁係有個流動位喺度嘅。咁而家修改咗之後咧，總唔知佢做滿六十八個鐘喺四個禮拜內咧，就已經享有長工嘅福利噶嘛。咁跌落去咧就係、是、第一類啲同事可能去頭一個禮拜我翻足七十個鐘，咁我後面嗰三個禮拜咧我就唔翻工啦。咁其實咧，佢已經享有到咧呢個長工嘅福利嘅。咁又可能每個人嘅生活需要唔同啦。咁佢可能我翻七十個鐘，咁我收入夠支援我嗰個月嘅生活，咁我休息三個禮拜。咁呢個都唔係問題，但係最大問題咧就衍生個僱主或者嗰個機構咧，就需要額外喺嗰三個星期咧揾啲人手啊，去補充翻嗰個工作崗位嘅需要咯。 所以你覺得最大嘅影響或者所謂有啲額外成本啦，咁係嚟自邊一個位咧？ 其實額外成本就會增加啦，我估計咧就個成本會上升一成到啦。主要都係以往可能大家僱員同僱主雙方協定咗，大家唔好掂到四一八條例，咁但係我時薪咧我就俾高啲，譬如本身係八十蚊，咁我俾九十蚊、一百蚊，甚至更高，咁但係就唔好計勞駕，大家就唔好觸犯法例啦。咁而家可能有啲位咧，咁而家我哋個門檻降低咗啦，就降低咗四小時，可能啲僱主會同僱員傾咧，就為我六十八嗰度咧，會唔會係時薪高啲？我就唔好觸犯個法例啦，咁就會上漲少少啦。咁第二個成本上漲，頭先又舉咗嗰個例啦，就有個員工 A 去翻咗七十小時啦，咁個僱主就需要揾個員工 B 去代替佢個崗位，咁就會係兩者嘅增加，加埋嗰、那個，即係要揾多個員工 B 或者員工 C 去上班咧，咁變咗整個飲食業個勞動市場咧，就要加大個人手去應付個法例嘅修改。 頭先你講嗰樣嘢，即係可能會比高少少人工，咁但係咧，你都要就住條線啦，就唔好四個星期做多過六十八小時啦，係咪咁嘅意思？ 是啦，冇错，即係就住条线，大家就条线，譬如本身举个例，市场水平係80蚊、我哋大家走一走条线啦，我比较90蚊、100蚊，大家唔好掂到嗰条线啦，咁大家舒服啲咁样囉。 係咪真係咁大成本呢？呢个位呀？ 有几样嘢嘅，因为你跌落去嗰个长期员工呢，即係除咗劳驾、大驾、病驾呢，就有一个长期服务金啦。咁嚟緊我哋法例又要取消对冲啦，咁雇主要孭埋嗰个对冲，咁呢个成本呢都係，即係如果一长期做 我哋當然歡迎啦。咁、 嗯、 啊，做五年八年後，可能佢變為一個長期嘅員工嘅時間咧，佢有一個長期服務金啦。當個員工或者僱主唔做嘅時候咧，嗰筆費用都幾龐大。尤其是飲食業咧，係僱用大量嘅前線嘅勞動力同埋員工噶嘛，咁變咗呢個位咧都係非常之沉重嘅壓力咯。 嗯，另一方面有啲講法就話啊，其實四一八變四六八咧，對於一啲零散工嚟講咧，可能會變咗長工，對佢哋嘅保障啦、法定嘅福利啦會多啲啦，可能吸引咗更加多人咧係投入個勞動市場嘅咁。同唔同意呢個說法咧？又？ 呢、這個說法就有啲偏頗嘅，因為有啲始終社會上有啲人咧係需要，我唔係需要一個長工或者一個長期嘅職位，去需要可能佢嘅生活啦，或者時間自由啲啦，或者佢有啲特別需要，佢唔想收入太高啦。咁呢啲都係一個社會而家普遍嘅現象，未必個福利大咗就會多人投入呢個勞動市場嘅。咁、你睇翻我哋而家其實失業率得 2.9 啫嘛，咁其實基本上都全民就業噶啦，咁啊何來有其他額外嘅人手投入勞動市場呢？ 不過整體嚟講，今次嘅四六八咧都係由四個工時嗰個門檻方向度傾出嚟嘅，有72、68、64、60，點睇個落墨叫做喺中間位咧？咁係咪叫做對飲食業界嗰個衝擊都係細啲咧？ 呢、這個中間落墨咧，就我相信勞顧會都係考慮到各行各業嘅平衡啦，對我哋業界都係相對衝擊比較少，亦唔會變咗四六八之後咧，我哋業界就成個勞動力市場咧會有一個轉變或者一個大亂，我相信就唔會嘅。不過可能要少少時間，大家就要去適應咯， okay. 或者要整個勞動力咧就要加大個人手咯。因為始終我哋業界都嚟緊八月就會有一個垃圾徵費啦，明年就取消對沖啦，跟住就走索啦，都呢啲種種咧都係對我哋業界都有一個沉重嘅壓力咯。 即係聽落好似都有好幾個嘅一啲政府嘅政策啦，可能會影響到飲食業界一啲嘅成本嘅，係咪聽落係咁？有冇計過即係頭先各樣嘢啦？成本可能會加幾多，又會唔會直接轉嫁落去俾啲食客嗰度咧？ 成本一定加好多噶啦，即係頭先講嗰幾個法例嘅實施啦。咁、如果我評估就講垃圾徵費，如果我而家乜都唔變，減唔到廚餘嘅話咧，我估計我自己每個月咧都要額外咧使多六位數字去買垃圾袋嘅。咁你話係咪至於可以轉嫁到俾消費者咧？我諗就未必，因為而家始終通關之後咧，我哋經濟咧就啱啱慢慢復常啦，咁不幸地就我哋外圍嘅經濟因素都影響住我哋香港，加上香港人都喜歡旅行啊，或者不想消費，咁令到我哋飲食業其實喺通關後嘅生意咧係下降咗嘅，咁都見到今年年尾旺季咧，好多同業都係俾好多優惠，大家去爭取多啲下月做多啲生意，所以呢個成本上漲咧，我睇就未必可以轉嫁到俾消費者啦。 OK， 另外議員都提到話，而家即係首先提到話即係四六八啦，勞顧會有一個共識啦，咁但就話未必係一個推嘅合適時機，提到話經濟情況啦，旅客減少，得多人上去北上度消費，提到頭先一啲唔同嘅成本壓力啊等等咁樣，係咪嗰個時機上面覺得都唔好咁快推咧？你自己嘅睇法係點？ 其實我都建議政府咧，就頭先我哋數一數啦，都有四個法例係關於社會、關於飲食業啦。咁如果可以按部就班咧，逐步咧放落去實施咧，咁起碼讓大家。让整个社会、让市民、让业界、让不同嘅业界咧都有时间去适应同埋去透透气咯。因为而家太快去实施咧，明年或者后年我都未必觉得个好时机，因为我哋有头先讲有四样法例要实施啊嘛。咁每样法例咧落地执行嘅时候都要时间去消化啦，让社会可以慢慢做到。 好，唔该晒徐文伟，同你倾到呢度先。徐文伟咧就系稻苗饮食专业学会会长，有关于四一八变成四六八喺劳顾会有呢个共识嘅。不过咧都要再做一啲嘅修例工作啦。嚟紧会系立法会咧系有一个嘅修订草案之后咧草拟咗之后咧就会去做一个嘅审议先至系落实嘅。1872-31咧讲下你嘅睇法，休息一阵。 唔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他 会播映无数的电影，他播的电影很多都是获奖无数，他画面入面的粒粒都是天王巨星，他就是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每个周末只要安坐家中，连环精彩好戏一一为你送上。周末大电影，逢星期六日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有本地的士管理的營運商，他們的旗下品牌叫 CapCap， 聯同到生產力促進局核下的汽車科技研發中心，就研發出有一個獲得政府第一個獲得政府認證的一個叫做智能的士咪錶，有不同的功能，其中一個很重要就可以做到電子支付，甚至有些涉及到是一個的召喚服務、電子收據、車隊管理等等的功能。詳細的情況是現在究竟是不是有多少架的士已經可以用到這個智能咪錶的呢？請兩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有 CapCap 首席執行長許健生。早晨。 早晨，羅文你好。早晨，早晨。 早晨，許健生，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智能咪錶有什麼的特別呢？跟原本一些現在用開很多用的那些傳統的咪錶的分別是什麼呢？ OK， 首先我們這個咪錶其實就如果大家知道，即我們本來傳統咪錶我哋有兩個供應商啦，其中一個就講咗佢哋應舊年就開始極光明去結束佢業務，咁我哋見到一個新嘅咁嘅空間咧，咁就喺早兩年一開始研究，就只喺本地咧就同新勢力局研發一個即係智能咪錶。咁智能咪錶裏邊係做啲咩咧？咁除咗係即係佢有傳統咪錶嘅功能之外咧，我哋希望能夠係之後能夠可以第二階段啦，可以加埋一啲支付系統啦，或者係一啲大數據嘅系統啦，能夠增加成個汽車乘客同埋司機嘅體驗嘅。 OK， 聽到有兩個階段，幾時係第一階段，幾時係第二階段？而家已經係第一㗎啦， okay. 已經係。 其實我哋啱啱就喺早兩日我哋做咗個介紹啦，咁就我哋就推出咗個就嗰、那個智能咪錶，咁我個智能咪錶已經係運輸署嗰邊咧已經係認可咗㗎啦，已經攞咗佢嗰個 approval 㗎啦。咁呢個我哋會喺年後咧，我哋會逐漸去安裝喺的士上面啦。咁呢個我第一階段，咁第二階段咧，我哋就會開始做呢、這個支付嘅系統啦。咁支付系統我哋就會同我哋個合作伙伴啦，中文做國際 EFT 小船嗰邊咧，就會去。將即係一啲香港普遍嘅支付嘅錢包啊，都會擺落去呢個支付系統度。咁到時無論遊客又好，或者本地市民都好咧，都可以透過電子支付去付錢啦。咁其實我有第三階段嘅，第三階段先講過啦，就話會增加即係以一個大數據形式去衍生多啲唔同嘅增值服務。咁、 okay. 呢個我哋會係第三階段推出嘅。 OK， 我哋逐個講啊。第一階段有冇話要幾多嘅車倉？第二階段又係幾多咧？同埋點解第二階段先至有一個大家好關注嗰個電子支付嘅功能咧？咁唔係第一階段做啦。 Okay. 明白。咁其實第一階段嗰度咧，我哋基本上係即係都要循步漸進，就令到啲的士嘅朋友咧，作為特別司機大哥佢哋咧，佢哋能夠去。真係 get used， 即係體驗到我個咪錶嘅應用性，同埋我哋都喺個過程之中咧，盡量去優化翻佢應用。咁、我哋第一階段嗰度咧，會首先裝100台的士先嘅，100台新嗰啲新能源車啦嚟緊。咁我哋會裝上面，咁喺裏面呢100台做一個 pilot 之後咧，就會去攞多啲唔同嘅用戶嘅反饋咧，再進行優化。咁啊～咁同時第二階段我嗰個支付嗰度，其實我哋都相信好快嘅，因為呢個我哋都要同運輸署嗰邊咧去安排翻啲測試呢啲咁嘅工作。咁我哋希望喺第二季啦，第二季尾或者第三季嘅初期咧，可以推出支付呢個服務嘅 數量咧。諗住第二階段有幾多嘅喺度？ 其實我哋整體希望咧，今年底之前啊，可以做到1000台嘅的士可以配置呢個智能咪錶同埋支付系統嘅。 OK， 電子支付叫做一個電子咪錶入邊，智能咪錶入邊一個好重點啦。同大家講下可以支援到幾多呢啲支付工具嘅。 其實我哋而家咧，香港主流嘅一啲，即係譬如話你用呢個二維碼嘅 支付系统啦，或者你啲我哋叫 NFC 啦，即係一啲例如好似八達通嗰啲系统咧，我哋都会支付到啦。咁而对海外嘅朋友咧，咁我哋嚟緊都会支付埋一啲，譬如话你用呢、這个信用卡，我哋都会去支付嘅。咁加上我哋会同一啲邻近嘅国家啦，譬如话系韩国啊，或者系一啲泰国啲钱包合作咧，咁到时啲游客嚟到，我哋会喺当地嘅钱包都可以喺个系统度咧支付嘅。 所以喺第二阶段一出嘅话，就已经全部呢一啲唔同嘅平台嘅电子支付嘅方式都可以用噶啦。 我哋尽量 target 翻喺一出嗰阵时咧，我谂大部分嘅。支付系统都可以在上面使用的。 其实呢讲话电子支付在的士那里用呢都不是完全是先例来的。过往好像有提过八达通啦，亦都不是说完全不可以装过。不过啲司机又提到一点啦，因为有一个附加费当中咁究竟边个负责呢，个司机食咗去啊，咁定系转嫁落去乘客到呢等等咁。今次你哋用一个智能咪标有一个电子支付，会不会有呢啲嘅行政费附加费咁喺当中又系几多嘅呢，咁到时又系边个去负责责嘅咧咁？ 非常好，罗文，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问题。其实呢个问题都系我哋开始做研发呢个咪标嗰时咧，第一个问自己嘅问题嚟嘅。其实所有营运咧都有成本嘅，即系个成本咁点去摊翻分咧？咁其实我哋今次去研发呢、這个咪标，其实我哋重点唔系净系做一个咪标咁嘅，其实我希望成个一个呢、這个系呢、這个我哋叫一个集成嘅。智能運輸系統咧，希望能夠做一個即係生態出嚟。咁如果生態咧，其實就可以能夠最終能夠去優惠到乘客啦、司機啦，或者係營運商嘅。咁我哋成日點做咧？其實就話喺初期嘅階段咧，即係譬如我哋喺嚟緊呢個 pilot， 即係首先行嘅階段咧，我哋會喺喺個費率度啊，或者係嗰個費率，即係嗰個支付成本嗰度咧，我哋盡量會做到零嘅費率啦，同埋嗰個令到個司機亦都可以係即日去收款嘅。咁呢個就係去對應翻司機佢哋嗰個基本嘅意願啦，因為佢想即係你知而家啲司機大哥都係每日自己收現金的話，就係即日去自己。可以接落袋啦，咁我哋希望都做到呢個效果。咁所以呢個喺第一階段，我哋希望即係呢個零費率同埋即係付款呢個環節咧，我哋希望可以維持到一個半年至一年嘅階段。咁當然之後嘅個成本響點做咧，其實我哋都會按翻即係當然按翻呢個需要啦，可能之後會有一個服務費，咁可能即係等於我哋去走路食飯都會有一個服務費，個使用者會付翻嘅。咁當然個服務，其實我哋都希望通過我其他嘅增值服務咧，可以即係優惠翻一啲消費者嘅。即係譬如話，你需如果我哋收一個例如一個係3%-5%嘅一個服務費喺消費者度嘅，咁我哋會有一個計劃，一個叫做 loyalty program 咧，去優惠翻消費者佢哋個。得翻嚟嘅價值咧，係遠大於佢呢個費率嘅。 OK， 講一講先。頭先我冇聽錯，3%-5%係做一個服務費 啊？這個其實我哋未定嘅，即係我一個即係比喻啦。即係到時按翻唔同嘅一啲錢包咧，佢哋嗰個成本咧去計算嘅。即係我當一個比例咁樣啦，即係一個。 会係司機係叫做個使用者，定係俾錢嗰個客係使用者？ 個消費者，個乘客。 会不会都比较大份额，而令到大家未必好普遍咁用 咧？其实咁样嘅，因为我哋觉得即系譬如话系一个即系譬如话一打停车的士咁样，平均我哋可能都系讲紧50-100元。咁如果我哋讲3% 嘅，如果100元都或者讲3元嘅，即系一个3元。咁跟住如果我哋一个成个一个计划，就点样可以系回馈翻啲？消費者係多於3元嘅，咁佢哋會唔會更加即係容易接受翻呢樣嘢咧？係咯。 OK， 許健生，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再傾多陣好嘛？因為都仲有好多細節都想問一問你嘅。 好，唔該， 我明。好，許健生咧就係CapCap 首席執行長，講到呢個嘅智能咪錶，你自己點睇？會唔會有一啲司機嘅朋友都係關注咧？1872311。 2024年2月2日，劳顾会达共识，连续受雇放宽为4星期，合计工作68小时。 本港去年零售销售按年增长16.2%。 消防处指，去年全年火警达36000多宗，按年升3.8%。 欧盟特别峰会布鲁塞尔举行，农民场外摆放拖拉机示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公司就同到生產力商業局啦核下嘅汽車科技研發中心啦，就研發咗一個獲得政府認可㗎啦嘅智能的士咪錶，咁嚟緊會分一啲階段咧裝啦，咁亦都會呢一個咪錶都涉及到咧喺第二階段一啲嘅電子支付嘅功能嘅，咁所謂電子支付嘅功能咧都係涉及到唔止一個方式嘅，包括譬如有一啲嘅輕觸式 NFC 啦、二維碼、信用卡等等，甚至一啲海外錢包咧都是可以是即是有一个嘅接入喺当中嘅咁。继续同嘉宾倾下，有CapCap 首席执行长许建生，早晨。 早晨，老文你好。 头先提到嗰个附加费嘅问题，咁你就即系我就问啦，会唔会都影响一啲市民用嘅意欲咧？因为你话可能个附加费都可能3%至5%嘅，先举个例咁，会唔会都高得滞？定系可能同而家信用卡个附加费都应该冇咁高噶嘛？会唔会睇齐咧？又 呢个我相信咧，即系呢附加费呢个几，其实系一个。即係喺個市場同埋即係尤其是個成本嗰、那個控制啦。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就話，其實即係如果喺的士或者租車嘅附加費都唔係新事物啦。即係大家如果而家都有啲唔同嘅地方，佢哋都啲租車咧，佢哋都有一啲咁嘅附加費嘅東西嘅。咁但係問題，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我哋提供個呢個支付服務咧，其實係俾多啲乘客咧一啲多個選擇，特別係一啲海外乘客，因為譬如話，我唔知樂文有冇留意到咧，譬如我哋機場。翻嚟有時啲朋友佢都會食小朋友都會提下啲食呢啲海外遊客啊，喂記住有現金啊，俾錢啊咁樣。咁呢啲形象咧對香港個整個即係個國際城市咧係一個唔係咁理想嘅效果嚟。咁所以我哋提多一個選擇俾個乘客，究竟係俾現金係俾電子支付，即係純粹佢個人嘅需要嗰陣時。咁我覺得如果你提供一個好嘅服務的話咧，我諗有一多啲少少嘅成本咧，佢哋覺得我覺得我哋願意去俾嘅。 過往另一個考慮，究竟啲司機用唔用電子支付工具咧？就是说会不会我用了电子支付工具的钱是迟了收呢？刚才你就说希望可以做到即日嘛。怎样做到呢？譬如一架的士可能我是租车的，有分早更夜更，那我收了电子支付的钱是会边个帮我收？车行或者车主帮我收了先，是不是这样？那怎样分回我到呢？ 这个很好问题，也是一个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我司机朋友呢，佢每日开工嗰时呢好有一个二维码嘅自己，咁佢会认为就同我哋嗰部收款机呢去打通嘅。咁我知道呢、這个呢段时间呢嗰、那个边个司机佢哋用紧啦。咁当佢到佢完咗之后去清返个机的话呢，咁我哋就会喺即日啦，即係每天一个工作天以內咧，就會將嗰個款項咧直接打去俾呢個司機嗰個户口嘅。 所以係即係唔存在話要即係等個車主分嗰個問題啦。 喺大部分嘅支付系統裏面，我即係支付錢包裏面都係去翻嗰個司機嗰邊嘅。 司機用呢一個咪錶嗰陣係點樣㗎？使唔使喂即係俾租啊？定係點㗎？有一個嘅二維碼係咪要開個户啊？定係點樣㗎？ 其實喺即係同一般其他啲咪錶嗰個營運都係一樣嘅，即係通常啲咪錶都係啲車主咧佢自己去安裝啦，咁司機即係應用嘅啫，係啦，咁司機就我哋盡係唔存在一個費用喺司機上面嘅。 令我提出一點啦，睇下你會唔會都覺得一個考慮啊。過往其實有啲司機點樣即係去諗用定唔用電子支付，其中一個原因有報道都講嘅，就話擔心個帳目咧就一目了然要報税，即係當然大家知道瞞税係犯法啦，係唔啱啦。咁但係的確有啲司機有咁嘅考慮嘅，會唔會呢個都會令到一個智能咪錶即係司機用唔用嘅一個考慮咧？ OK， 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其實即係如果你講智能咪錶司機佢用與否的話咧，其實好多。有好多唔用嘅理由嘅，咁其實我哋覺得咧，即係個市場去調節嘅啫。當乘客佢真係係一個剛需，需要俾一個電子支付，特別係譬如海外啊，或者一啲商務朋友嚟香港之後，佢係需要去接受呢個費用，而接受咗費用之下，即係基礎之下咧，有即係可以接受啲電子付咧，會令到佢衍生更加多嘅生意咧。 即係譬如我哋嗰個裝咗個智能咪啲嘅的士，我哋會有個會 sticker 喺個車度，有個即係去選擇少少可能去見啲乘客見到，哦，有個 sticker 可以俾信用卡俾其他電子支付，會唔會多咗生意俾佢咧？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平衡嚟嘅一個。 頭先我講嗰個原因係咪咧？即係税其實都可能唔細啊！即係當然我都係覺得都係講翻強調嗰句啊，即係門税係犯法嘅咁。咁但係會唔會有司機對佢哋嚟講真係一個比較大嘅考慮咧？同埋有啲乜嘢嘅因素你哋會吸引啲司機會去用你哋呢一個智能米錶咧？ OK， 兩冇講少少啦，即係譬如我哋第三階段啦，我哋會出啲比較即係啲智能化嘅服務啦。咁我哋會即係通過一啲數據或者一啲系統啦，咁就可能會出啲可能有啲但而家我哋嗰啲落車嗰時咪一張飛打俾你嘅，即係一張receipt俾你啦。咁我哋可能喺receipt裏面咧，我根據翻一啲商户嘅一啲推廣，咁譬如你去到由機場去到旺角，咁旺角都話你落車嗰時我俾張飛你，個飛裏面有個優惠喺旺角隔離嗰間餐廳。食嘢嘅，咁呢個一個咁嘅增值服務。而增值服務裏面咧，我哋能夠去遇到一啲新嘅收入俾司機咧，這個我哋都研究緊嘅。 怕唔怕？另外就係啲司機上咗年紀，即係佢哋想學啦，當係都未必咁容易咧。頭先你講到電子支付平台好多種喎，先咁會唔會都唔係咁容易咧？要學識得用對佢哋嚟講。 OK， 嗱，依個亦都係係啦，依、這個我哋都因為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啲上咗年紀嘅司機伯伯啦，或者朋友啦，佢哋，我哋在設計呢個咪錶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其中一個股東就係我哋阿黃生咧，佢哋都係從事的士四十幾年嘅啦。咁，我哋喺個系統裏面，喺嗰個用戶嘅界面上面咧，去盡量做到非常之簡單，即係得嗰四個至五個一啲輕觸按鈕啦。咁，呢個係好容易去做到，大隻中文字喺度寫到。咁呢個第一，第二嗰，那個揀支付嗰個系統嗰度咧，其實就由呢個消費乘客自己揀嘅，即係佢要俾 A 俾 B 俾 C 自己揀翻嚟落嚟。咁所以呢個對佢運作方面咧，我哋都同一啲即係都同一啲比較上年紀嘅司機朋友去佢試過。咁其實佢哋都唔係咁難掌握嘅。 Okay. 即系都好容易掌握到嘅。 OK， 好，唔该晒许建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介绍到有关于智能的士咪表啦，好详细咁讲啊。啱啱倾过就系 CapCap 首席执行长许建生，我哋听大家嘅电话。欧先生，早晨。 系啊，咁你讲起的士咧，咁好多市民都即系有好多咁不愉快嘅经验啦。咁我哋咧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全世界各地嘅城市？嗰啲的士係點樣營運嘅呢？係咪當一個私有財產有個牌價，然後呢嗰啲增值啊嗰啲咁嘢呢又計返落市民度咁一齊付出呢？你點樣即係嗰個有人搭唔到車啦，又話要做商務生意啦，老弱嘅坐輪椅又唔使搭啦，係咪咁樣即係你諗下人哋係點樣營運嘅，我唔講啦吓。咁你整到嗰個咪標識想飛天 啊飛到上月球咁叻啊，都冇用啊，因為嗰個下低嗰度，佢個基本營運嗰度，即係滿足唔到市民嘅需要咯。 Okay. 老弱嘅搭唔到車嚇。好，講完啦。 好，唔該曬，歐生。咁啊，都係講到的士嘅服務問題啦，亦都講到話係可以參考其他世界唔同地方嘅的士營運嘅情況嘅。一八七二三一咧，頭先我哋主要就講嘅智能咪錶其中一個功能咧，第二階段推咧就會有一個電子支付嘅功能嘅咁。亦都有其他好多唔同功能嘅，包括係召喚服務啦，同埋一啲同數據有關嘅服務嘅咁。又請你有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主任何志強，早晨。 早晨，阿萧乐文。 早晨，何志强。咁啊，你都有冇留意呢、這个CapCap 呢一个嘅智能的士咪表啊？了唔了解个功能？又觉得吸唔吸引到司机去用咧？ 有留意。吸唔吸引咧，就系视乎司机嗰方面，因为现有嚟讲咧，出边街嚟讲咧，都会有其他嘅电子支付、支付工具，即系例如八达通咁样，啱啱早排咧就推出咗呢一个流动，可以再可以容许其他嘅电子货币，即系譬如八达通钱包啊、银联二维码啊、支付宝香港啊，同埋内地支付宝啊，亦都可以一齐用嗰个八达通嗰部机嚟转账咁样。 所以喺你哋你讲埋先，你讲埋先，亦都系点？ 另外亦都有第二隻咪錶咧，都會有咁嘅功能。 嗯， 即係嗰只咪錶咧，就係、是、又係一樣係可以用到嗰只電，即係多方便嘅電子支付嘅。佢咧就係、是、有一個信號嘅，即係當你接收咗嚟講，佢當陣時咧接收咗嚟講咧，過咗户咧，佢個顏色咧即係由紅色轉咗到綠色嘅，即係佢話講咧就係、是、司機嚟講咧就收到錢嘅啦。 即时收啊！呢个系唔使要一啲行政时间， 过咗落去司机嘅户口嚟。 O K， 咁所以听落你哋比较头先有讲到话，本身一啲支付平台已经系做紧啦，同的士有啲合作啦，亦都甚至系可以俾埋其他唔同平台嘅钱，亦都有另一只嘅智能咪表。咁咁多点样去拣咧？或者对司机嚟讲最重要系啲咩咧？ 司机嚟讲咧，就最主要嚟讲系方便咯，睇下边个方便，同埋司机。那個角度嚟講咧，使唔使即係佢話講抽翻司機嗰、那個抽翻司機嗰個用？即、係譬如嗰、那個咪錶嗰個咧，就佢唔係收司機嘅，佢係收乘客嘅。 嗯， 好似收 3.5%。 嗯，那個、另外嗰啲咧，另外 嗰個咧就八達通嗰個咧就暫時未實行收款，即係收司機嗰度暫時未實行嘅。 嗯，但整體嚟講呢一啲嘅工具。暫時未實行啦，唔知將來會唔會實行啦。就算唔係收司機佣金啦，但都可能係收咗落乘客度啦，有一啲額外嘅費用，嗰啲行政費，會唔會都影響到譬如可能影響到啲司機用唔用啦，或者乘客係用唔用啦，因為可能俾多咗錢嘅咁，會唔會係咁咧？你自己覺得個額外費用最多應該係定喺幾多，或者點樣做？因為人哋都始終都要運作緊，人哋都有行政嘅工作喺度噶嘛。點樣做先可以令到成件事係即係順利又普及地，大家都會用咧？ 系咁明解嘅，因为研发一个 Apps 嚟讲咧，又相当之一个金钱上嘅幅度咁样。另外咧，就佢行政费嚟讲咧，就一定系要有嘅。而乘客嚟讲咧，个角度嚟讲咧，有好多咧，以我所知咧，都系方便。如果你话用 Apps， 即系用一个电子钱包咁样过数咧，佢即系只手。唔使掂啲錢咧，可能仲方便啲。而佢亦即係乘客嚟講，亦都知道佢要做，要用個 Apps 嚟講咧，要有個手續費嘅。即係嚟講咧，個普及性咧就要視乎乘客用唔用呢一個 Apps 先。 你哋覺得係咪？你哋覺得乘客介唔介意咧？俾多一個嘅服務費，或者幾多先可以接受到咧？ 佢而家咧，大部分咧都係。頭先即係嗰間公司嚟講咧，就3%啲；另外嗰間公司咧就3.5%。我諗大多數都係差唔多。如果嚟講咧，你話轉付即係轉嫁喺司機嘅身上咧，我就覺得唔係幾合理，因為我哋唔係消費者啊嘛。 Okay， 即係乘客先係消費者啊嘛，我哋係一個即係接嘅一個佢如果佢用嘅，咁我哋先俾佢用噶嘛。 OK， 係咪先？ 即所以而家轉嫁落你哋嗰度就應該唔會用啦。 我覺得如果有啲司機係唔會用噶啦。如果你話轉嫁啲司機身裏邊，即手裏邊咁樣，我覺得司機嚟講咧，可能唔會用噶啦。 有冇用？有冇用過而家嗰啲已經用緊或者試行緊用智能咪錶嗰啲司機，有冇聽到佢哋反應點樣？ 都用緊噶。其實我自己本身嚟講，我自己都用緊嘅。佢係比較方便嘅。我反應比較方便，咁樣你即係快、簡單、直接。而又有啲乘客又唔中意掂嗰啲錢咧，又清潔啲咯。即係各樣嘢，因為早幾年即係舊年咁樣疫情關係啊，個個即係怕掂啲嘢咁樣，我用電子支付嚟講咧較為方便。 有幾個因素唔知會唔會都係司機朋友嘅考慮啦。第一就係、是、呢、科技會唔會都難用呢？未必個個都識得用呢，尤其是可能好多上咗年紀嘅司機咁。第二頭先我都同許健生呢 CapCap 嗰邊有傾到嘅就係話即係以前就冇電子支付啦，咁而家有電子支付，有冇機會令到啲司機擔心嗰個帳目嘅問題呢？要如實報税喎。過往可能下有一啲司機都未必係完全係報如實去報税嘅，咁會唔會呢個對於啲司機去用唔用一個嘅電子支付工具都係一個考慮呢？ 呢個考慮呢係有嘅。因為呢一年長司機嚟講呢，佢可能呢即係用慣係收完錢嘅。 即係佢亦都唔我都費事搞咁多嘢啦，咁淨係收完錢咁樣快脆，即係直接啲咯。而你話報税關係嚟講咧，就會可能係會有呢一個問題出現嘅，因為咧，如果你話用電子支付有咗個記錄咁樣實報實銷咁樣咧，可能會引起報税嗰樣嘢嘅問題出現嘅啊。一年長佢嗰啲咧，就係、是、即係你話學習嚟講咧，佢亦都唔係有啲真係唔係幾中意學嗰啲新事物嘅。 OK 啊。但香港呢個國際城市，我諗都要慢慢轉變。 點吸引佢哋用呢？或者又同唔同意之前有議員話，係咪可以修例強制全港一啲的士都要裝呢啲電子支付嘅設備呢？同唔同意咁喺度？ 好簡單，香港係自由市場嚟嘅。我諗自由市場嚟講呢，一定係即係隨著佢嘅環境而轉變嘅。而嚟講，個個可能用曬電子支付系統嘅話，我諗迫不得已都係要轉㗎啦，即係要適應嗰個潮流。你話強制性嚟講咧，我諗電子支付嚟講，即係暫時我諗政府唔會強制每一樣嘢，即係呢一樣嘢我諗自由市場會強制住。 有冇啲咩方法吸引啲司機去裝呢啲 咧？咁就呢一個咧，就要視乎睇下點樣俾到啲誘因司機啦。如果你話接一轉就有啲咩什麼積分啊，各樣嘢啊，咁嗰啲積分可以換嘢咧，就可能會吸引到某一啲司機會選用呢一啲電子支付嘅。 好，唔該曬何志強，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阿根廷球王美斯率领的美职联球队国际迈阿密今日稍后抵港，星期六傍晚在香港大球场公开操练，星期日同香港队踢表演赛。警方将于星期六下午两点起在大球场附近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警方表示，预计星期六日每日将会有大约40,000人前往大球场参与活动，因此届时会将大球场一带列为行动区域作人流管制，没有门票价市民将不能够前往大球场附近范围，包括加路连山道、东苑道、棉花路一带，有需要前往这些地方其他场所的人士将不受影响。警方说，赛事结束之后，球场内有机会实施人流管制，市民需要分段离开。警方表示，由于球星出入的地点道路狭窄，为安全起见，不鼓励市民作出追星行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哈马斯已初步同意有关暂时停火并释放人质的提议。发言人说，由于日前在巴黎举行会谈中，以色列已经同意有关提议，他希望未来几星期会有停火的好消息出现。不过法新社引述接近哈马斯的消息人士指，卡塔尔的说法过于仓促，并非全部事实，强调哈马斯仍未同意协议中的提议。另一方面，以军表示，过去一日铲除几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一个藏在南部汉尤尼斯的长程导弹发射器。加沙卫生部门就表示，加沙战事发生以来，死于以军袭击的人数增至超过27,000人。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澳洲与新西兰外长、防长举行2+2磋商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当中部分内容对中国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指，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等事务都是中国内政，涉及中方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又指目前东海、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相关国家应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停止利用涉海问题挑拨地区国家关系，制造 阵营对抗。发言人话，中方注意到声明中提及美、英、澳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中方对有关协定有严重关切和强烈担忧，希望相关国家珍视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在相关问题上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大局。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沿岸有薄雾，下午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潮湿，随后两日天气稍凉，农历新年前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823点，升258点，总成交金额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74点，升34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81.2升9.6，友邦保险61.85升7毫，比亚迪股份176.7升1毫，系升4.4，阿里巴巴72.15升1.1，网易161元升5.2，美团66.50升1角，系啱啱跳咗66.1升2元。理想汽车118.9，啱啱跳咗119.1，升9.1。盈富基金15.97，升2.3。港交所239.8，升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6.39，瑞士法郎0.858，加元1.338，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6373点，升361点。港金报1917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3.4美元，卖出2053点，啱啱跳咗2054.04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隧去港岛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到警察总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翔到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车龙接近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分别去到沙田马场同埋接近城门隧道出口。屯門公路出九龍近新墟車多，車龍到元朗公路近泥圍。吐露港公路左轉大老山公路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車多，車龍去到大埔滘老圍。反方向大老山公路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亦都是車多的，車龍分別去到中華電力公司同埋馬鞍山路近錦進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已经生效，受規管租任的租期为2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10%，业主不可以揽收费用和必须提交租任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大 等待，时钟上的每一秒都正等待一个未知的未来。 等待过去的每一次期待都可能是可一不可再。 你有没有试过在同一个地方再等一个好耐冇见嘅人？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五知旗杆等 第十章压轴篇， 星期六晚上九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4年2月2日，劳顾会达共识，连续受雇放宽为4星期，合计工作68小时。 本港去年零售销售按年增长16.2%。 消防处指去年全年火警达36000多宗，按年升3.8%。 欧盟特别峰会布鲁塞尔举行，农民场外摆放拖拉机示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機構咧就做咗調查，就係、是、想了解到咧香港人一啲抑鬱指數嘅情況，一啲抑鬱嘅程度嚇咁。究竟係邊啲群組、邊啲年齡層啊係最嚴重咧？個原因又係啲咩咧？咁同之前比又係點咧？因為我見佢哋每兩年咧都基本上做一次呢一個類似嘅調查嘅咁。請呢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心理衛生會總幹事程志剛，早晨。 系早晨，你好啊！ 早晨，石志刚，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调查系几时做啦？访问咗几多人啊？做咗几多个问卷啊？ 系嗱，我哋个调查咧就喺2023年嘅年尾嘅时候做嘅。咁、其实我哋嘅问卷都达到2900份啦。咁包括咗一啲即系网上嘅问卷啦，同埋一啲街站嘅访问。咁所以其实嗰个代表性咧，其实都几足够嘅。我哋觉得吓，咁、就其实我哋就每两年咧都会做一次嗰个抑郁调查嘅吓。咁、因为主要都系希望即系唤起翻香港市民对抑郁症嗰个嘅关注。近期啦，即係大家都好關注，譬如學童自殺啊，經濟唔好啊，咁大家香港人嘅情緒又點樣咧？咁樣啊，咁今次嗰個調查咧，我哋就都發現咧，其實都係令人幾擔心嘅嚇。咁如果我哋淨係從舊年比較咧，我哋講緊即係嚴重程度嘅抑鬱嘅情緒嘅市民咧，其實咧就今年達到11.1%。咁如果同我哋上一次嗰、那個即係兩年前嗰個調查咧，就8.4%比較咧，咁其實個上升幅度咧都有成32%嘅嚇，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令人擔心嘅情況啦咁樣嚇。咁主要頭先都有提到咧，就係話其實邊啲組群我哋要關注啲咧咁樣嚇。咁咧嗱，我哋一般咧就都可能都以為啊，女士可能即係情緒會容易啲去難處理啊，或者抑鬱程度多啲咁樣。咁但今次我哋調查發現咧，原來咧其實男士同女士嘅抑鬱程度咧其實就所差無幾嘅。即是话咧，就算男士咧，我哋看似坚强，看似即系应该系即系一家之主咁样，其实佢哋都会有抑郁嘅情况咁样。咁、而响年龄组群方 面，不如讲一讲先，男同女嗰个嘅抑郁程度系有啲咩分别咧？今次睇到，譬如严重嘅男性有几多，严重嘅女性有几多咁样？ 其實佢個 percentage 就分別唔大嘅，可能都係爭緊即係1-2% 咁樣嚇。咁就但係佢哋當然即係有各自大家嘅壓力來源啦咁樣嚇，咁、但係我哋就冇細分即係男同女嗰、那個即係個壓力來源有咩分別咁樣嚇。咁但係年齡組群我哋係睇得到嘅。 年齡組群邊個最嚴重啊？ 但係年齡組群咧，我哋就會見到都係18至24歲咧嘅一啲即係青少年朋友咧，佢哋係即係特別係比較嚴重嘅咁樣嚇。咁、就如果淨係講呢個18至24歲嗰個組群咧，佢哋其實我哋睇到咧就由中度至到即係重度抑鬱嘅咧，其實都有成4成4嘅人口咧係即係受呢、這個即係抑鬱情緒困擾咁樣嘅嚇。 即係訪問嘅人有變有4成4係中度。同埋嚴重， 係啦，係啦， 喺呢18至24歲入邊， 18至24歲嘅，係啦，係啦。 O K， 呢個算唔算你哋預期嘅？同埋同之前咧，對上一次嘅調查比又點咧？ 其實都係大致差唔多，但係問題就係佢嗰個整體嗰、那個佔有抑鬱同埋我哋要即係所謂即係臨床組別咧要處理嘅嗰個數字係增加嘅，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咧，即係整體如果我哋平均睇曬咁多嘅年齡比較咧，其實由2020我哋2012年開始做嘅，咁當年咧就3.9% 嘅嚇，即係抑鬱嗰個percentage 嚇，咁但係舊年上一次咧就8.4% 啦，咁今年我哋做出嚟11.1% 啦，咁所以都有成淨係比較舊年有32% 嘅升幅咁樣嚇。 除咗話18至24歲，仲有話譬如 次一級啦，都係好嚴重嘅。抑鬱方面係邊一個年齡群組？同埋頭先講話十八至廿四歲，同埋呢啲比較嚴重嘅群組嗰個抑鬱嘅原因，有冇喺調查到睇到嘅 咧？其實都係我哋即係正常理解啦。咁咧就佢哋抑鬱咧就嗰、那個即係我哋講係壓力來源啦，或者講啊，咁、壓力來源咧就都有啲分別嘅。咁亦都係我哋即係正常估計嘅啦。譬如十八至廿四歲咧嗰啲就係大學階段啦。咁佢哋嘅壓力源咧就多啲係喺學業嗰方面嘅嚇。咁至於即係25至34歲嗰班咧，其實就喺即係職業咧，或者個工作咧，就係佢哋嘅主要壓力來源。咁至於即係再年紀大啲啦，咁咧就係譬如話35至到54歲啦，或者54歲以上嗰班咧，咁其實佢哋嗰個壓力來源就多啲喺家庭啦，同埋即係身體健康嗰邊咁樣嘅。 嗯，可唔可以講下同上一次嘅結果比嗰個唔同？譬如其中一樣可能就係男性同女性嗰個抑鬱啦，之前可能係女性多啲嘅，而家就男性啦，或者譬如年齡層嗰度啦咁。有冇講到即係或者了解到嗰個轉變嘅原因係點樣咧？ 其實個點講咧？嗱，即係轉變咧，其實我哋就男性，我哋今次做出嚟，我哋都會即係睇到係即係同女性其實非常之接近。咁當然就係即係近年咧，我諗即係大家都係注意咗嗰、那個情緒健康啦，或者即係願意話俾人聽多啲係即係我自己係咪有情緒問題啊、抑鬱嘅問題咁樣。咁所以就呢、這個方面都可能係即係多咗人願意講咧，咁令到即係譬如我哋話可能睇到原來男士同女士其實都冇乜分別嘅，咁呢個可能係嘅。咁、至於壓力來源咧，就有啲都會問嘅，因為啱先我哋經歷咗3年嘅疫情啦，同埋即係譬如過咗一啲即係社會運動嘅事件咁樣啦嚇，咁其實嗰度有冇影響咧咁樣？咁其實我哋對上一次同今次比較咧，我哋會睇到壓力來源咧，就今次即係無論響即係政治事件啊，或者係話一啲即係疫情嗰方面嘅影響啦，係即係相對係少咗嘅嚇。咁呢個都正常嘅，因為我哋睇到即係今年嘅年頭已經係叫通關啦、復常啦嚇。咁政治嘅運動亦都係即係開始係即係平淡翻落嚟咁樣啦嚇。 但整體嗰個抑鬱嘅分數又反而仲高咗。 是的是的，因為我想就其實這個就都看到我們個整體的社會情況的了，譬如我們今年由年頭到即開學到現在呢，我們看到學童自殺都有成30多宗以上這樣，那也都有一些照顧者的即壓力啊、不幸的消息這樣，那我想整體呢就一來就真的即疫情復常之後呢，其實就很多是一些即重新適應的問題啦，譬如即青少年朋友他上學，那他以前他是即有社交，咁依家突然之間即係可能即係全部唔同曬啦，網課又變翻曬即係實體課程啦，咁亦都要好專注學習啊，好擔心佢哋嘅成績啊咁樣，咁呢方面會係啦。咁如果我哋睇到成人組別佢即係工作關係嗰度都係嘅，因為大家都見到即係香港雖然話我哋復常，但係個經濟咧都仍然差嘅，都譬如話失業啊，或者話就算唔係失業都好啦，可能被迫轉咗工種啊，或者唔係全職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影響到即係大家嗰個壓力啊、來源啊咁樣啦。 其實唔同嘅年齡群組啦，或者性別啦，佢哋去求助嘅人或者方式係咪可以有唔同咧？有啲咩建議咧？或者而家針對住唔同群組面對嘅壓力又好，或者佢哋嘅情緒問題又好，嘅支援又夠唔夠咧？可以逐個嘅唔同群組都講下喎，呢個都。 其實就我哋都睇到就係話我哋都有問翻咧，即係受訪者咧，佢哋處理壓力嗰個方式啊，即係有事嘅時候會同邊個講？咁我哋會見到咧，就係都係類似嘅，唔同群組佢哋其實基本上咧都係即係有事嘅時候都係揾家人啊、朋友啊。方便嗰啲會講到先嘅，咁就比較次一等就係真係譬如真係睇精神科醫生啊、臨床心理學家咁呢啲，佢係會少啲嘅咁樣嚇。咁學生就可能真係同學啊、朋友嗰啲咁樣啦嚇。咁另外我哋睇到個現象咧，就係男性咧就比較唔願意去求助嘅。即係話咧，佢有事就可能即係自己收埋啊，覺得自己搞得掂啊，唔係咁願意去求助啦嚇。咁另外我哋再有一個現象睇到咧，就係話咧。越是重度抑鬱咧，越是嚴重的情況之下咧，佢哋就更加係唔願意求助嘅。咁所以建議上面咧，我哋都會有幾樣嘢噶啦。第一，因為我哋都睇到咧，就第一線佢求助個對象咧，都係一啲即係自己身邊嘅人啦、朋友啊、同學啊、同事屋企人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一般市民咧，因為其實我哋都冇一個專業訓練，唔知道乜嘢係即係精神健康啊，或者邊啲程度咧，我哋要真係睇精神科醫生。咁所以即係喺精神健康嗰個普及教育咧，就其實應該我哋就鼓吹就係即係全民都應該要認識嘅。 啊，即係等於一個普通急救咁樣。咁如果我哋有一個基本知識咧，就能夠即係分辨到我哋自己啦、身邊人啦，係咪有情緒嘅問題？咁亦都知道有咩資源途徑咧，去介紹翻俾佢哋啊，或者鼓勵翻佢哋求助。咁另一樣咧，就頭先都有提到咧，就話當越重度嘅時候咧，佢哋就越唔願意求助嘅。咁所以我哋更加要知道咧，就其實病向淺中醫呢個係啱嘅。所以更加咧係要即係及早預防啦，及早發現啦，盡早咧係帶到佢哋有資源去睇醫生咁樣。咁另一個關注嘅地方就話、男士咧佢哋係即係會比較收埋啲嘅，就唔係咁願意去求助嘅。咁所以我諗就有一啲即係專門即係特別去為翻男士組群而設嘅一啲即係。容易啲嘅就手啲嘅服務咧，令到佢哋即係能夠即係舒服啲，容易自己去求助嘅，呢啲都係重要嘅。 有冇咧？有冇呢啲服務嚟？ 都其實就政府就未有一個即係專注特別俾男士精神健康嘅嚇。咁但係我哋香港心理生活咧，就有一個叫做即係 Men's Space 啦，咁就係專門係俾男士嘅有精神壓力啊困擾嘅男士去求助嘅。咁我哋嘅服務咧，就亦都係即係有譬如話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啦，有一啲自學課程啦，等佢哋可以即係自己學習點樣去處理嘅壓力啦，咁樣。咁兩個服務裏面咧，我都發覺好得意嘅，因為男士咧，你我哋唔叫佢出嚟，佢唔出嚟講咧，就好似即係大家都係覺得自己冇問題嚇，唔願意出嚟。但原來咧，當佢哋即係一班人，大家都係一個即係大家都係男士，大家喺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好願意咧去講翻大家啊，分享翻自己嘅家庭壓力啊、夫妻關係啊或者工作上面壓力嚇。咁亦都有啲嘅活動咧，其實都。好得意喎！嗱，譬如我哋講緊一啲即係靜觀練習啊，或者瑜伽咁樣，你叫一個男士同啲女士撈埋一齊咧，你叫一齊做咧，佢會即係渾身不自在啊，係嘛？咁、 okay. 但原來我哋即係一班男士一齊咧，佢哋一齊即係談天說地啊，或者一齊做一啲頭先我講嘅靜觀啊、瑜伽呢啲，佢哋又會好自然、好舒服咁去做嘅。咁所以我諗就都真係有啲咧，即係我哋係特別關注翻男士嘅精神健康，有啲特別嘅服務咧係專注俾翻佢哋。咁同埋一啲即係男士精神健康教育咧，我哋係加強翻咧，咁嗰個都係會有幫助嘅。 所以我见你哋调查都话有一啲嘅受访者有啲重度失眠，呢个同抑郁都有关系系嘛？ 佢其实咧就我哋会见到咧就佢有个关联啦吓，咁我哋就未必系话哦失眠你就会抑郁或者抑郁你就会失眠，咁但我哋会见到咧就重度失眠啦，同埋重度抑郁咧佢其实有个关联性嘅，即系话咧。我哋起碼見到佢哋係有一個即係一個正向嘅比例啊。譬如話有抑鬱嘅時候咧，佢都好多時都會失眠。失眠嘅人咧，好多時都會有抑鬱咁樣嚇。雖然佢未必係個因果關係，但係佢有一個關聯性嚇。咁呢個就對我哋嚟講都有幫助嘅，都係一個啟發嚟嘅。嗱，因為我哋即係有時我哋見到朋友有情緒啊，有抑鬱啊，就算我哋知道都好咧，如果我哋同佢講咧，佢可能唔係咁願意接受啊，唔係咁願意去睇醫生嘅。咁、 okay. 但因為佢都會通常係會有失眠嘅情況啊嘛。咁如果我哋關注翻佢，失眠瞓得唔好喎、有冇咩辦法可以令到自己即係壓力冇咁大啊，舒服啲啊，起碼瞓翻好覺先啦咁樣。咁由呢個切入點咧，去介紹翻佢即係鼓勵翻佢見翻社工啊， okay. 或者睇翻精神科醫生啊，咁呢啲就比較容易啲去切入咯。 好，唔該曬，程志剛，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講到佢哋嘅一個嘅調查。程志剛就係香港心理衞生會總幹事。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裕信，製作周偉業。 一个普通人死后七日，成为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到底会发生什么，见到怎么样的荒诞离奇呢？当代中国最为出色作家之一，笔下著有《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等作品的余华，透过这本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第七天》，带我们代入主人用杨飞的视角，去重新认知我们的当代社会里面被抛弃的死婴、生病的独居老人，为了生计糊口而选择变卖器官的社会最底层，他们各自的故事，对死亡的向往和恐惧，对时代的控诉和辛酸。 作者的故事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者社会，而是在全球各地，不论是发达或者发展中的国家，每日都在某个角落上演的真实故事。在充满讽刺以及黑色幽默的小说之中，我们只是觉得这些故事是多么熟悉，但是又多么奇怪，正是怪诞与见怪不怪之间的灰色地带，让读者能够同这本书的主人翁产生共鸣，产生反思。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道德伦理和现实生活的距离、仁义道德等口号的骨干，以及余华文学粗艺的精炼。 作者曾经来到香港书展，在文学自由谈里面和超过10,000名的粉丝和书友分享，去讨论《活着》里面福贵对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的名誉修辞手法作出否白。 他表示写作的时候尝试以一位读书不多的福贵所认知的事物和语言结构去编写第一新视角的应用词和观察。如果我们有更多愿意代入他人视角和角度去撰写文学的作家，相信世界必然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第七天》，作者余华，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在立法会的质询，有议员就关注到青少年吸毒和贩毒的问题。保安局的回复就说，过去十年被情报吸毒吸食毒品的21岁以下青少年的数字整体有所下降，由2014年800多人减到2023年650多人的。整体的情况请这位嘉宾和我们谈社区药物教育辅导会总干事伍家信。早晨。 早晨你好。 有没有留意到青少年吸毒的情况，这个数字的下降的原因你自己怎么看呢？ 其实大家看政府的数字都看到，其实大部分21岁以下年轻人去吸毒的种类都是一些大麻为主。其实大麻就大家都知道，它其实那个我们那个吸毒那个蜜月期，就是由它休闲使用到它即是严重的问题呢，其实那个时间是比一般毒品是长一点。但是不代表它这个蜜月期长，就代表它的成瘾性其实呢在个身体里面一路发展当中。所以这个也都是令到那个毒品的问题呢是隐蔽化。另外就是有一些毒品呢其实都推陈出新，一些新型的毒品。譬如我们都留意到其中一种近年的业界都很关注的一种叫太空油。咁佢其实系用一个电子烟嘅形式去吸食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啊，唔同嘅颜色啊，咁其实好吸引年轻人使用。咁呢啲新型嘅毒品咧，其实兴起咧，其实亦都令到年轻人咧系好多年轻人好有兴趣去尝试嘅。咁佢尝试嘅时候，佢亦都唔系咁快咧，会有产生咗一啲问题。咁其实我哋眼见咧，其实大部分嘅一啲吸毒嘅个案咧，其实都系未被情报，亦都唔会未去到求助嘅阶段。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正如阿鄧局長佢關注嘅問題咧，其實係存在隱憂嘅。而家新型毒品嗰個問題啊，同埋嗰個泛濫化。 未被情報嘅意思，即係你哋意思其實一樣係咁多人吸毒，不過喺數字上面睇唔到咁，係咪？ 係冇錯，因為其實政府嘅數字都主要嚟自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我哋叫 CRDA 嘅志願情報系統。咁呢個志願情報系統之下咧，其實首先個吸毒者要去求助啦，然後就再去被情報啦。咁如果吸毒者唔求助，或者嗰個去求助嗰啲係一啲即係啲私人嘅一啲方法咁。咁就唔會被情報啊！咁所以由唔求助到唔情報咧，其實中間係有好多嘅空間咧，係令到咧嗰啲數字係被低估。咁而大麻係其中一樣咧，係會大家都應該知道咧，就係我哋喺業界睇到嘅數字嗰、那個情況咧，同埋即係被情報數字係有一個係即係冰山一角嘅一個現象。 講下你哋業界睇到嘅情況係點啊？係咪都多咗？同埋有冇關注到青少年吸毒嘅原因有冇再廣泛咗，或者唔同嘅原因再多咗咧？比起過往， 係肯定係多咗同埋廣泛咗嘅。同埋即係嗰個隱蔽性係再高咗。咁例如係即係大麻啦，或者係呢啲叫太空油啦。咁大麻都仲係被列入呢、這個危險藥物啦。咁而太空油咧，其實而家都係只係一個毒藥條例裡面嘅規管嘅類別啦。咁、那個刑罰咧就遠遠低於即係危險藥物或者係毒品嘅。咁所以我哋都關注呢啲問題。 所謂隱蔽咗其中一個原因啦，我唔知係咪同今次喺政府回應議員嘅質詢都有提到，就係嗰個網上面買賣毒品嗰個趨勢。當時局長嘅講法都話，留意到近年青少年吸毒嘅潛在隱憂啦，包括喺網上面買賣毒品嘅趨勢啦。咁但係網上嘅世界並非無法可依啦，執法部門已經加強巡邏等等，佢提到呢點嘅咁。但係你覺得網上買賣毒品嗰個趨勢係咪真係係再越嚟越多咧？咁同埋睇到佢哋買賣嘅方式啊、運作係咪都真係令到青少年易接觸，但係打擊就難咧？咁睇到係點咧？ 其實我哋睇到嘅係其實網上買賣毒品同我哋而家買即係網上買賣商品都係流行化啦，即係或者我哋用網上嘅方法去做一啲教育嘅工作啊，咁其實都係即係通訊科技嘅進步咧，其實都係一個無可逆轉嘅一個趨勢嚟嘅。咁我哋自己當然係非常支持政府係繼續去加強個打擊啊。而家政府我睇到政府做得很好嘅，嗰、那個反應都好快，亦都已經組織咗一啲網絡嘅一啲巡邏隊啊，咁去加強去執法，呢方面係做得非常好。咁但係我哋業界呢邊其實就除咗即係支持政府去打擊個供應咧，我哋個角色咧就係去處理嗰個需求，因為我哋始終相信咧。處理毒品問題要源頭入手啊，有需求先至會有供應啊，即係需求就係人嗰、那個空虛啦，社會嗰個壓力啦，社會壓力係嚟自主要學生嘅話就係教育嗰個系統嘅壓個環境嘅壓力啦，啊、包括老師同學生，咁、另外就係、社會經濟嘅壓力啦嚇，咁、每一個人都受影響，咁亦都影響到啲親子嘅關係啊，管教方面。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关注嘅都系比较喺源头或者系喺需求各方面嘅处理。 点样系处理，即系都系解决佢哋可能日常生活面对嘅一啲问题，就未必同个毒品好直接关系㗎嘛。 其实好有关系嘅，因为一个人其实每多数嘅我諗基本全部嘅吸毒者都知道吸毒系有害嘅。咁但係點解即係其實都係減壓啫嘛，即係有壓力。咁頭先節目都提到一啲精神健康嘅壓力嘅問題，其實有啲人就係用咗毒品嚟到減壓啦，係一啲錯誤嘅方法。咁但係都有一啲人可能用咗其他所謂合法嘅方法，可能去上網打機或者購物或者賭博咁樣。咁大家用緊唔同嘅方法，咁當然毒品去減壓嗰個問題係更加大。咁所以個問題個根源咧，始終都係喺人嗰、那個壓力管理啦，以至係嗰個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個壓力越大咧，其實令到嗰有啲物質個成癮性係更高嚇、譬如大麻啦，或者酒啦、煙啊、一啲或者一啲行為係打機咁，可能如果社會環境唔係咁高壓咧，其實嗰個成癮性係會低啲嘅。 Okay. 好，唔該曬，吳嘉信，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吳嘉信就係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總幹事。